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蔷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幸福我不也舍得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演唱的《贪恋》，周慧敏带出的《保护》，周华健演唱的《在云端》。 去为梦想追逐，做你的依靠不做束缚。当我在怀中，强好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。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

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忘不了你的神态，我是真的在乎你，在乎你给我的爱，我是真的受不了 其实啊，忘不了也好，受不了也好，反正你都不在。忘不了的是你的伤害，受不了的就是你的爱。